D100 所有外勞都一定要給市場不可以低於市場的工資中位數，這是一點重要的條件，如果給低於中位數我們根本不會批，所以大家不要擔心會拉低工資。 我特別高興有一些以前不是和我們泛民一起的議員，大家可以加入一起合作去回應社會上很熱切的訴求。 行政會議一年開幾十次會，我們決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一些尤其一些個案的決定，行政會決定了之後，我們會公布，在可能的範圍底下，我們會解釋我們的一些準則，但是我們決定的細節和理據，一直以來，無論是回歸之後的行政會議，或者回歸前的行政局，我們都是不公開去披露的。 所以這個設計的制度就是這樣，沒有人可以偏離或者破壞這個制度來作決定。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黃國濤。 沒錯，去到10月29日，大班黃國彤，互聯網進行環球視像廣播，這是D100風波裡的自由風，直播室有吳志森，還有一個老友記黃國彤，我其實沒見到這個人很久，為什麼經常這麼有型，扮紅番，想知道。 還有經常大汗搭西汗，你見到視像染了個顏色，染了個金髮，戴著色物，平時更金，今天特地帶一件衣服來換，已經很尊重我們聽眾，這個要讚。 昨天就穿一件粉紅色T恤， 昨天就走了海邊，還走回頭，今天才好了，好了很多。你知道你是執業律師，你是不是還是執業律師？ 這些是終身的，大班你問，即是被人頂牌，大家利是，你真是，那個嫂夫人還是執到律師，又未頂牌，你真是壞。大班其實一件事，我覺得是一個人要留多點時間給自己，所以就是，大下夜，開心心，你以後是有時間來幫你做節目的嘛， 我會的，真的，我會熟路的，會是怎樣行法，commitment。 我覺得對D100有commitment，承諾就是承諾， 簽個合同，我都沒有，你咬簽一部合同，我什麼合同，commitment是行公義，好，你說，講真話，你知不知道？我知道，我一向都覺得，其實大班你講那麼久，你為什麼受歡迎是一句而已嘛。 你就講真話，真話就是最適合聽的說話， 最適合聽，對什麼人來講，市民最適合聽，一定會這麼多仇人，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很多人支持的，你都知道的，當然很難搞，但都會很多人支持你的，現在在撲水，昨天才宣佈了這個業績，發覺都是一額汗，可以用一額汗來形容，我們有聽眾支持的，這個都是市場淘汰來的，如果碰就碰，不碰就不碰，不行，所以怨天尤人，總之我們知道一件事，我們每日有30萬人次聽， 98%人比日本的長壽國家更嚴重，長壽國家是一個人一個，所以真是告急，我們在Facebook寫了D100告急，不是開玩笑的，我們聽眾來的，我以為我們的，南山友每天擺圖上來，真是告急的，不是開玩笑的，我每天都在行山，我每天幫你拍張照，放在網上，很不好，所以不要當作我們的official 但也要昨天也有感而發真的告急不過現在是真事他看到我們是真的告急很明顯今天有什麼說啊老總我是老總你是D100自由風的老總我今天第一天就一開播就想說一下北京的事件大家知道有個車有個吉普車很快真的都不知道 我想比快過今天在大埔新娘潭的車撞到樹上死了兩個司機和自己旁邊的女友有些專家判斷一定是超過100公里多很多我想這個吉普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造成5死38傷 這件撞天安門廣場的大意外證實了是維吾爾族人做的不是一個意外我相信是一個自殺式的恐怖襲擊自殺式的恐怖襲擊大家知道這個十八大的三中全會快開了現在定了9號到12號舉行每逢我這些大的重要的政治會議 北京都很緊張因為他擔心這件事出現反過來想做這些事的人都是選擇這個時機去引起國際的注意如果他看到他是維吾爾人做的話即是說也反映了新疆的局勢非常緊張我剛剛查過的資料其實不是今天緊張的如果要數1950年代已經緊張到現在就是有一個叫新疆建設兵團我不知道黃浩棠有沒有聽過那時候王震帶領的用遷徙漢人的方式很多人進了新疆數一數原來我剛剛查過的資料 到2010年的時候 那裡的漢人移民進去的漢人達到260多萬佔整個新疆的人口 12% 這就是用漢人去溝淡維吾爾族人幾十年都是這樣做殖民主義幾十年已經做了幾十年到今天我聽吕冰乾說他在新疆採訪過有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對維吾爾人包括教育上面就業上面做公務員方面做官方面宗教信仰方面很多壓迫和很多不公平 維吾爾人有一種想法就是你漢人來我們新疆經濟掠奪搶我們的東西你們是賊來的我們要趕一些賊走這個我強調是維吾爾人的看法為什麼維吾爾人到今天竟然有了這種看法說你是賊來的掠奪我們的資源呢當然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說了這麼久我就想說大家回大陸旅行尤其是去這個時間尤其是去北京這些地方真的要萬分小心 亦都不到你不到你小心因為恐怖襲擊這件事你不知道何時會發生他都說得很清楚他不會理你是什麼人一樣會是傷及無辜因為傷及無辜的目的是用來引起世人的注意你是菲律賓人今次有幾個菲律賓人出事或者是香港人或者是美國人他不理的總之用這個方法要傷及無辜的方法產生一個震懾的作用和引起國際的注意就是這樣所以大家回大陸旅行 去這些要害的地方就要千萬小心不知何時的車撞過來你嚴防都沒用這就是有這樣的因有這樣的果當然我們不是縱容這些恐怖主義的行為我想大班都不會同意這個傷及無辜的任何暴力事件我們都不贊成 分析給大家聽心想分析一下在十八大三中全會舉行前夕或之際究竟這些恐怖活動還會不會陸續有來呢有機會的這個大家要萬二分小心我和大班和心理都一樣我們一定是不會是容忍恐怖行動的但是我經常自己在想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些恐怖行動呢做這些恐怖行動的時候其實他們是自殘的將自己的無殺 那些司機死了 你 有時候很多恐怖行動帶出來的訊息就是可能他沒有另一種辦法可以表達到或者是他想表達的訊息根本就透過所有正常的渠道或者是所有的網絡他們都表達不到出來然後才會走這一步很多時候我看全世界恐怖行動或者現在就維吾爾人道當然我們一定是聲討但是我覺得是 就是他帶出來的訊息大家要聽尤其是心理正話說到是由50年已經是移民進去但是他們怎麼會說是你來搶我的東西呢應該是共同融合共同發展就是那個財富共同分享所以如果有這種怨氣來說我們除了是要聲討恐怖行動之外另外那個怨氣的由來 我覺得全世界都是要好地去注重這件事情大家要將那件事的前因後果說出來不要一味就說你這樣做殺無辜的人我覺得絕對不贊成但為什麼會走到這個地步呢好像你所說除了人家身體受傷會有死亡之外自己玩完了我相信車裡一定會有炸彈汽油彈之類的東西 他一定要用這個自殘要自己殺死自己的方式去達到他的目的為什麼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會做這件事背後當然是有原因的怨氣如果不解阿森哥只會越來越深我當然不希望香港出現這些事也不會啦我們香港人很疼身的不過生氣很久的現在立法會有34個議員 聯署要求發三個電視牌昨天他們開記者會有人捉住田北俊逼他的記者喂田少你的五票怎麼先是不是P&P會贊成先他疑惑一輪然後就說我會投贊成票他疑惑一輪之後好像被迫地說我們先信住亦有人在立法會問謝偉俊 大班的老友兼陳的沒有問他是不是P&P怎麼先他都說投贊成票他說說而已說有什麼用啊最後是怎樣不知道我反過來想P&P就算你過了你今早做小班的分析我們不計直選那邊分組點票計功能組別差四票就夠18了 OK 差四票隨時可以的現在全幾個人有機會轉過來例如馬鳳國例如林大輝有機會轉過來我就覺得看看西環怎樣其實我都不明白我又不明白鼓勵做什麼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給壓力這班議員不如我分開幾步曲線第一這個聯署是廢的 沒用這個聯署口惠而不實這個純粹人情 不過當然現在34個人聯署 還有立法會有還有36人連這些純粹人情都不肯做完全沒有效果所以我說這34個人簽了我們都要正面去看這個都是叫做最多你說抽水就是抽水的 你好像田北俊那些他沒有機會成本的他機會成本是很簡單的他知道簽了並不等於就要給牌王維基也並不表示可以拿到行政會議的文件你最好行動最實際我不管你說什麼借口如果田北俊死了自由黨會收拾的 他看醫生那些人就會投錯票他又說不是他又說不是政黨有否認即是一四時花六時變都不知道他說什麼這麼兒戲的政黨政黨兒戲第二個問題就是他有什麼成本反過來他還可以可能拿到一些益處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我自由黨就簽了聯署下一步我就會支持PNP的 麻煩你拿自由黨最厲害的就拿職數換東西但記得當年大家都記得有一次去見曾蔭權拍沙發的那一幕那裡才知道爆出來自由黨就永遠去到就問你有什麼給我問政府那你現在只是增加你的籌碼第一就 你那個所謂bargaining power 你跟政府爭取利益的籌碼或者跟西環，第二你也在另外一邊在市民那裡留下一個好的印象，可樂而不為一，我覺得他聰明，可以做英雄，只不過是告訴別人我不是下下我不是你的obedience servant，你告訴那個梁振英，或者告訴西環我要講數的，我普普清的，是這麼多，不同民建聯那些就包起的嘛， 他那些就是鋪鋪計的，即是民建聯就包養的，這個就是鋪鋪清，這個鋪鋪清的俗次計，俗次計的嘛，第一就，第二那麼簽了猶如何，另外一件事你最好笑的一件事就是現在你莫乃光那個PNP，如果你這麼大陣仗要動用到特權法，你要是拿多些東西，現在拿些什麼，拿些什麼呢，你告訴我，我想知道。 行會裏面非機密的文件，行會所有文件都機密，行會機密文件就不會要求拿的。第一，第二，跟商業機密有關的事，又不要求拿的，即是說特區政府，你真的即使過了PNP，當他界定這個就行會文件，對不起，不拿出來，這個行會看過的文件都不拿出來。 我們認為商業機密文件都不能拿出來，所以經常說這個立法會是廢的，為什麼我做了幾年馬上不做，原因就是這樣。民主派你說妥協是政治的藝術，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還有亦都這個邱吉爾說過， 政治就要 make things possible， 即是你為了達成這個PNP所以我就妥協了，但是拿了個PNP之後你拿了一把尚方寶劍回來，湯雞嫌用牛刀，我是殺鵪鶉，大哥他就給了明報那份剪報你看，三份報告出了，明報加蘋果，即是你明明大家在做姿勢做姿態，在那裡就不懂就被他嚇死， 認識的像我們這樣被笑死，現在還搞到你給一些市民甚至乎現在還在廣場那10個留在那裡的員工，那些前員工，我稍後講這件事我又很生氣，那些員工又是一個不合理的期望， 以為拿到這個PNP就 一天都光了，牌都差不多拿到，是廢的，是拿份明報來給你看的，哥， 明報登了三份，不止明報的加上蘋果和信報，明報清楚一點，登了三份文件出來，三份報紙，他說我們現在certified級的印樣，好像律師那樣，certified true copy，就說你certified，this is true copy，信報明報的certified true copy，是這樣的，你拿來做什麼，你一是要去動用到PNP，你當然要拿些好東西，你一不拿， 你現在拿什麼走，你過了但是這樣又要說，立法會就是最多這些廢柴的了，連這些姿態都不肯做，這叫粗暴了，這粗暴煽踏民意，連這些姿態上我是為人民服務的，你知道做立法會員要宣誓，除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記住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 我的宣誓那份東西還在我房間，如果不是在家裡進去可以讀一讀，效忠，為香港人效忠，不用效忠中的憲法的，沒有的，好像沒有的，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我一拿進來，監製跟我除了鏡架拿進來給我讀出來，叫監製，聽不聽到，有些姿態才行，不要像大哥看著我，我不知道你 聽到的話聽不到，那你是效忠的嘛，那問題就是說你連一樣這叫lip service， 叫做口惠，連一些差不多是純粹人情都不肯做的，你明白嗎，這班人是不是當我們市民是廢的呢，對吧，擺明了， 他有尊重香港市民嗎？進去就算了，這班有功能組別僱員就不用尊重普羅市民，直選他又如何呢？我經常覺得阿森，我看這些人數我覺得很過癮，如果是某一些人都是簽名支持，就表示 這份就是立法會議員那個宣誓那份反曬光簽了名不是在淘寶賣的有嗎有得賣嗎你告訴我聽多少錢哈佛大學證書都要哈佛直發本人鄭景涵或者黃國彤謹以致誠據實聲明及確認 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是這麼簡單的所以羅范昭芬說要特首候選人 宣誓效忠中共憲法我都不明白哪裡有這些特首選特首的應該都沒有候選人大班最不相信這件事他會做候選人他只可以做候選人志多去到那個現在說不給還要你不知道去到那個位都不給那問題就是這班人是效忠香港人他連這件事都不肯做簽名而已大哥 簽了就給的今天梁振英走出來說什麼那牌給不給是由我聯同行政會決定的梁振英的說法就是有司法覆核呢因為有法律程序所以我就不會透露任何細節也不會評論現在有人說想第一就有人已經收起了司法覆核 那個叫李蓋俠那個就是臭水王來的那個是大笨象來的第二王維基呢 在某些前提下我們可以不司法覆核梁振英就回應沒有司法覆核對不起行會有保密制我們都不會說任何有關於這個事件的細節即是說有司法覆核我們不能說得沒有司法覆核我們都不能說得就是這樣梁振英就是說這件事了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能說得就說完了<笑> 就是這樣這個是很難令人信服的其實香港人要求看的東西真的不是那麼多你說他有幾個研究報告那些研究報告基本上是香港人的錢來的是納稅人的錢不單止是property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你都是諱莫如深收了所有東西 我想是很難令人信服的一件事在這方面我經常覺得行之有數的一個行政會的首密聲明大班我們都是比較老的我經常想以前行政局的成員說話真的擇地有聲很權威是的你會是想現在 大家說就說吧說有時我跟行家都說什麼他講完了大家都說真的不太知道講完了水平是低又亂這麼急我們好像有一段事要出出的有關於這個34人我們趁機會聽聽好嗎茶杯焦點 今天就跟大家說說西環契仔謝偉俊對PNP議案的啟示 香港電視一班員工連日留守在政府總部七步路過的建制派議員要求他們交代下個星期三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發牌風波的投票意向 並且將整個過程錄下放在YouTube上 面對這班港市特工隊民建聯和工聯會一班左派議員嚇到雞飛狗走就如同過街老鼠 但另一邊上,有西環契仔之稱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 就在立法會內滿場飛 聯同33名議員在立法會召開記者會 高調同一眾泛民議員聯署要求政府發3個電視牌並且表明會支持下個星期三 引用特权法的议案占尽道德高地根据前科在一些有争议性的议案上面好像之前的落实双普选对行政长官投不信任票等等的议案一班左派死士基本是必须支持政府至于西环契仔谢伟俊就会在西环数够票否决议案之后第一时间出来扮同西环唱反调表明支持议案 目的就是争取民意建立开明建制派的形象按此理西环契仔今次又表明支持下星期三的PNP议案看来西环又数够票否决议案了有建制派议员跟我们说对于西环契仔的惯技早已放在眼内但是今次PNP事件上这个契仔不单止食尽游水走尽罅位有消息指 他还跟记者爆料说建制派议员林大辉和马逢国 还未就支不支持PNP表态 令到不少建制派议员气在心头其中一个建制派议员就说左派议员本身是喝阿爷的奶水自然要为政府护航硬食反对声音而他们就无党无派理应要走西环契仔现在走的无间道 但是他們根本不屑走這條不歸路看來西環都要教一下這個契仔做戲都要顧一下其他建制派議員的感受不要當他們是茄哩啡了不是那這個謝偉俊說什麼他謝偉俊不是爆人了嗎自己為什麼不簽了他簽了他簽了就要刪人家出來到時要投票怎麼知道他就說我都會投支持的但是真的不知道 11月6日政治一日都搶告訴你這個是免費午餐簡直是殘廢餐送到上口因為明知過不了他很容易跟西環交代我還要選下次給生路我走下環都過不了這些純粹人情倒轉頭你西環做給我然後我做的純粹人情給我的選民啊 你不是就這麼簡單所以也我再不滿意也是這個所謂PNP的修訂動議是沒有牙的是沒有用的過了都沒有用的你什麼都看不到的我所以告訴大家朋友是寄予厚望就是一種姿態唯一一件事就是姿態就是在立法會通過的特權表示反映了民意對梁振英和行政會的不滿就是這麼多 對我對件事有幫助是沒有但永遠都是聊勝於無我們都這樣說不可以潑冷水是聊勝於無亦都是一個照妖鏡看看一個這麼沒有牙力我就特意要說這件事是完全對政府沒有殺傷力的夠不夠膽投贊成票呢都不夠膽投贊成票出賣了我們香港人就這麼簡單就說完了選你都浪費了事另外還有十個港事 就留守在總部我對他們的工會就很不滿意那你只是出賣自己的工友是啊工會完全是沒有參與收工的了還有這十個人是已經離職的即是說不理兄弟的是啊不理的了有許寒問暖有沒有我就不知道送茶送水送餅送菠蘿包有沒有我想不是他們普通人當然有工會去了哪裡 工會去了哪裡工會回去休息一下那他們要上班的我也要說一件事那天那個集會你們不要說我踢爆幾件事今天踢完爆我就去休息一下交給黃國彤他沒話說的現在我們在試中了踢爆什麼有什麼爆呢 你說王維基不懂玩政治他最懂玩政治那個第二件事整個表演即是那天星期五在中環政府廣場是金鐘來的是由黃是毛衣衣搞的我知道不是那個那個死人怎麼了那個我真的才說那只有幾十人星期五那個星期五晚上飛盟的英國人告別儀式那個是的幕後黑手就是 王維基不是工會搞的嗎當然不是你們不要那麼幼稚所以我都留在今天才踢爆怎樣呢王維基沒得洗掉了沒得跟阿爺如果我鄭經翰都認識的東西 我都分析到又看到又知道又見到共產黨不知道大哥你看看美國政府偷聽電話六千多萬次一年好拿出證據來為什麼說我搞的黃維基說你拿出證據來你沒有黃維基容許你可以播那些片段嗎你可以播那些片嗎那些片是誰的 HKTV的property 我有個懷疑我那名合理懷疑我有說明那個英國歌星你猜真的這樣飛來他說自廢的我就永遠都是這樣我的人就比較 如果不是王維基找他或者港事中人找他如果沒有我認為有人贊助他來的我認為我個人意見以我的opinion未必是事實好了整件事王維基在背後自編自導自演的第二件事還有那幫人不沾政治又是王維基教的王維基直接說得明白了還有跟著說你香港人自大什麼共產黨十三億人口他說十三億其實現在十四億 管你香港人的牌子嗎他真是DBC的牌子都管了如果他真的這樣說真心實意地說他真是不懂中國是甚麼一回事不懂中共產黨怎麼運作政府就罵他幾個死穴的一黎晶是死穴的第二件事其中一件事又說到原來用了韓特死穴的是的因為韓特是前朝政府的深戰室大員那怎麼辦 3個月前已經解僱了韓達特務來的嗎我幫他幫王維基澄清一下我又想幫王維基澄清一下我又想幫王維基澄清一下一樣東西韓安達是王維基很多年很多年的朋友等於陳建文教授一樣在韓安達做深戰室即是做前朝的新聞統籌專員之前他已經幫王維基做過事了 那時候他搞公安公司我知道因為我也在王維基那裡做過事嘛做過幾個月事嘛他搞ICHANNEL那時候有沒有20年前我忘記了十幾年前我知道那時候他已經幫王維基做過事了關什麼深戰室事呢說得對不是的他收尾去了你認識他那時候未入黑社會你認識了就入黑社會你就不可以去法庭那裡試在那裡你要法庭保一同喂我變方證人出來我認識他那時候我不是說這件案他來的前朝深戰室是MI5 我想問你求你是不是即是說你言下之意即是說參是前朝深戰室即是曾蔭權年代深戰室的人都是罩忌的罩忌的為什麼梁振英到現在還咬著曾蔭權不放你看到的他現在當了曾蔭權是他的是什麼是他的沙包來的不是救他一命的逢真有什麼大件事就抬曾蔭權出來一鑊有一鑊的拿牌就立刻教宗出來你明白嗎 一鑊又一鑊咬著曾蔭權不放你放在曾蔭權的人如果你王維基黏上去 689就不like了 還要說陳建仁他可能說我認為Andy不會了他可能爆料說其實曾蔭權那時候說給你牌你給了很多次是這個政府說不給的可能這個大家都知道 上一屆政府去了行會幾次預備給的有人喝著不知道就有些人自大以為13億人不會喝著你就是13億人喝著你另外一件事你說你王維基由頭到尾都是操盤的還有你明知禮拜六有個鵪鶉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出來搞集會你幹嘛禮拜六之後還要去集會幹嘛 是計算之中的走格不透你起碼都交接我不想跟你黏在一起又是王維基要非正絕化王維基由頭到尾現在都說共產黨好看他驗了身誰知他驗了身 那個護士手有什麼料啊？護士幫他度血，是啦，純粹是這樣。幫他度血，抽血而已。護士幫他度血，是不是？不幫他度血，抽血而已。不過我料他驗而已。護士看他的料是比較濃，就不比較。問題就是現在梁振英在這個情況下，是你黃維基後面操盤的，但對黃維基不公道的，我們也要說。現在放了料出來，又說其中一個原因不讓黃維基，就是因為 我們說過他不夠錢是另一回事，他申請牌照提供的財力證明是足夠的，這就是港管局當年看這件事。另外一件事有些荒謬到放料出來說什麼，鬼叫賣了CDI，香港寬頻CDI賣了，賣了網絡之後他以後入屋就要租網絡了。 你知不知道黃維基賣CDI的時候跟這個有個deal的嘛，有個deal是二十年免費的，黃維基公開講了，他記者會還要在那屈他。今期的東周刊是不是今期還是上一期，跟著今期的亞洲周刊有一篇幾版字的長篇文章，就是講這件事，就是他賣了CDI，賣了香港寬頻，所以就要用很多錢租回網絡才能入到屋。 你說三個人贊成呢，你怎麼在哪裡拿到料的？在哪裡拿？這100Facebook，我擺上去的就糟糕了，我就說三個人贊成吧，他說三個人沙幾有得三個贊成，你看不見了，在Facebook上，相片都發出來了，原來你已經用了，糟糕了，說話了，我們已經了，事情大了，你當然是見了了，所以問題就是你現在承擔的就糊裡糊塗，第一件事擺明你那隻是梁振英不給牌他嗎？喂，你黃維基是糧粉來的，為什麼不給牌你呢？有原因啦。 我們說了沒有抱抱，身家不清白，經常在那裡搞震。你沒有抱抱不知道你清不清白，根本也知道你不清白，他經常在那裡玩東西，他玩東西比我們多。那問題就是我看不過眼很多東西，這個工會我覺得真的有問題，你那10個人已經要支援他，你當他不是工友了。 你死你事吧，這10個人慘的地方他想一路拖到11月6日，希望維持人氣，希望11月6日真的協助到工會，號召一大班人來圍立法會，真是想做這件事，但很可惜，我覺得他們孤掌難鳴。裏面10個人裏面有些很年輕的，大部分都很年輕，有一個跟我差不多，已經或者小我一點，我叫做認識他。 一腔熱血中年，就是今早還是昨天接受小班、毓華訪問他那個熱血中年，但是怎樣呢？其實我想最後那個收場都是很淒涼。沒有，黃維基遺棄了你了，那就說完了。沒有的啦，我覺得整件事已經玩完了，有人問我怎樣看，怎樣收場。 沒有，唯一就是黃維基現在有選擇，讓他們買了亞視去。會不會呢？給你一個包袱。 會不會呢？ 但問題是他買回來大家都知道買哪個買亞視哪個死，你有個開金礦都不行。現在這個亞視的大老闆黃晶後面背後的大老闆姓黃，他就買開金礦，開鐵礦的，你這次死定了，你真的要找個開金礦老闆才行。那黃維基在計算什麼數呢？黃維基在計算什麼數呢？是一個心存僥幸，第一，挾天子 以令諸侯去協群眾，希望影響到梁振英，又影響到中央政府。很簡單，我留有一手，我還未了興班友，我已經有十幾萬人上街了。如果我走出來了興班友，你死定了。群眾你呼之則來，不會的，我們不是支持他， 我們是支持公義，即是黃維基走出來，支持法牌，喂，哥你集會了，那就集會了，香港人心會順，現在有很多人不順氣的，他不出來，你明白嗎？好了，第二個問題，我說得很清楚，我不會賴共產黨的。 我拉你和你拉都廢廢地有什麼所謂，就拿多些有什麼所謂，入去數，讓個落台街你，他迎心全僥幸，所以這件事不要再說了。另外有爆條料就告訴你為什麼菲律賓政府，你看到中央政府，我們當然是送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就說的而且確李克強是在敏來的貴賓室， 跟菲律賓總統有談過香港人質事件，反駁菲律賓政府說沒有談過，我們當然相信李克強，沒理由不相信。但菲律賓政府坐你浪費氣，他在那裡玩你，真的很厲害，他玩你比成龍厲害，他的英文挺好，他借個勢說你想我道歉我道歉給你看看，我示範一次。<笑> 這件事事件，那個SAR的CE，什麼名字？是跟我談過，不過我在這一刻，他說這一刻，at this moment，我忘記了叫什麼名字，真的不好意思，我對不起，我忘記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叫什麼名字，所以我就覺得，對不起，不好意思，對不起，玩你，黑社會跟 年輕人玩你沒有分別，玩給你看看，第二件事菲律賓人也有恥無恐，他現在在南沙跟你共產黨在玩，你後面有美國佬，背後有美國佬撐，撐腰，所以怕你，也不用給面子，也知道共產黨他比我們熟，都不會惡得什麼出來，不會為這件事跟你發惡，不是惡，是可以很惡，強國你這個大哥，不過不會為這傢伙出面。 不會為香港人發惡，看死你。好了，那為什麼大家又會問，那為什麼無端端現在市長要道歉，副市長要寫親筆信，還要找一個華裔的市議員出來做代表呢？為什麼陶謹申又可以代表特區政府跟他談的呢？這些是匪夷所思的，但我就知道為什麼。其實整件事因為黑色旅遊警告 是有些壓力的，很傷的。對於馬尼拉來說，對馬尼拉來說，大部份商業都是中國人華僑的。華僑怨聲載道，唐人街那些中小企其實大部份是中小企，很簡單，第一影響到馬尼拉市的經濟，第二中小企吵，對，中國人來的，你自己給錢，你那麼多錢 你自己夾咯，自己籌咯，這個又是匪夷所思，接著就找個馬尼拉，即菲律賓政府是沒有興，即不緊，因為知道受影響的是華商，還要找一個象徵意義的華裔的紅英中議員跟你談，就這麼簡單。接著還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現在在馬尼拉機場 已經建了一個賭場，那個賭場是Gandling的，就是雲頂做的，本來已經有兩座，現在多建一座，就建了一條橋， 由這個Terminal 直接由機場大樓搭橋去酒店去賭場，不用出境，不用吸引，吸引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沒有人來，香港人不來，你自己搞定他，你去道歉，但不要搞政治，不要影響菲律賓國體，第二，你不是代表總統，你代表市長，代表馬尼拉議會，現在這樣，我覺得很有趣，香港人是不是在玩意？黎棟國呢？ 就知道訪問就說誠意就比金錢更加重要，我不太知道你可以說佛偈，我不太知道要說什麼，錢你不要罵，誠意重要，我就想問黎棟國，那個錢是籌自菲律賓華商，甚至有個說法，當初就說回大陸籌，我拗頭，回大陸什麼事，我是開玩笑的，來自菲律賓華商或者馬尼拉的華商，那夠不夠誠意呢？ 够不够诚意呢？没有啊，因为我同情你，大家都是华裔，你是华裔，你香港人是华裔，我又华裔，我同情你，所以我给钱，其实没什么协议的，纯粹同情费来的那些。 我懷疑他日在玩東西原來叫黎棟國不要去這個鵪鶉華裔市議員查過沒有料到原來即是突然香港的區議會鍾樹根那些黃國彤質素其實是黃國彤的質素黃國彤是區議員你身報效你哪個區的黃大仙 還是黃大仙我以前的區區議員來的身報了利益你找黃國彤來他代表我可能找陶謹申出他可能在玩東西我覺得是陶謹申當然就是樂意去做這件事亦都非常甘之如意甘之如意甘之如意甘之如意行不行到 可以告訴別人我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長 de facto 不是實際上其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局長代表很小的字豁住在這裏我告訴你全香港有兩個人罪行做官哪兩個呢其實有三個不過說兩個民主黨裏面不要說全香港民主黨裏面有 有四個人罪行做官你叫他退那個先一個就是馮偉剛那個退了可能有做點什麼可能結果死了一個是陶謹申一個是善仲佳還有一個是羅志剛站到發燒的現在一半隻腳踏到官門了羅志剛已經罵志剛就是好人來的這個有心的絕對有能力 但善仲佳、陶謹申這些老實說這些都有能力在梁振英政府之下什麼人都有能力如果你見到那個巴高頭見到那個一見發財你就一定會誰有一見發財我不知道你說誰環保局局長我們有叫什麼名字叫黃錦星你見到他的樣子他不用化妝都可以拍鬼戲的 不用戴那頂尖帽你說不像一見發財嗎華寶你一見到就想起一見發財 他連帽子都不用戴最重要是一見發財當然陶謹申絕對有資格如果一見發財都可以現在陶謹申就沒有說這個世界就求人得人但談到什麼出來呢不知道問題已經嫁得開了還見了開了價了多少錢萬二千萬要不要總統不會道歉總統府也不會道歉市長就會道歉 市長的副市長就寫公職就是這樣了我走得了所有外勞都是要一定給市場不可以低於市場的工資的中位數這個是這點重要的條件如果給低於中位數我們根本不會批所以大家不要擔心會拉低工資 我特別高興是有一些以前是不是和我們泛民一起的議員都我們大家可以加入一起合作去回應社會上很熱切的訴求行政會議一年開幾十次會我們決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或者是尤其一些個案的決定行政會議決定了之後我們會公布 在可能的範圍下我們會解釋我們的準則，但是我們決定的細節和理據一直以來，無論是回歸之後的行政會議或者回歸前的行政局，我們都是不公開去披露的。所以這個設計的制度就是這樣，沒有人可以偏離或者破壞這個制度來作決定的。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我們逐樣講，黃國彤大班就有一個小時就收工了。我們逐樣講一下這個發牌事件。阿森，我想先講了大班。好啊。 大班呢，我跟他相交都很深，由龍門鎮開始一直，都很久了。我對大班一向都很支持，因為大班是有一件事值得我們香港人珍惜的，就是我跟大班的年紀都不小了，但是大班是同心未泯。 <笑>你會看到他的火還在，但是大班剛才爆了很多資料，大家都細聽了。其實這個世事我覺得是一樣東西，很多人做事是很多動機，動機來說可能有每件事有幾個動機，但是只要他其中有一個動機 是可取，即是我們就應該去支持他。大班剛才說了很多黃維基，他看到的地方，我一向都很贊成大班，他的觀察力是一個很敏銳的觀察力。剛才很多大班批評黃先生的做法，我自己覺得是 其實司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但是在市民支持的角度來說，其實黃先生做一個生意人，他怎樣取向，他工會怎樣取向，這些是他們以商言商，可能投資了，我真的要找回很多東西。但是從我們市民這麼久，在上個星期這麼自發性的 大家其實不是很看黃先生是怎樣，是看這件事的核心是什麼。這件事的核心到現在我想亦都很少人可以接受我們特首所說的，就是你拿起兩個大原則，我們保密的，而是沒有交代你怎樣挑選和挑選的細節在哪裡。 我亦都看到，當然我立法局一班議員簽署或各方面，動機可能是正式正式，但另一方面來說，他亦都是盡量做到一些他們自己可以做到的，就是要求引用特權法，希望交出文件，但是比較固步自封的只有一點，就是你怎麼可以要求他是 他所謂的機密文件或者商業文件你就可以不交出來。如果是這樣看法來說，阿森很簡單一件事，最糟的一件事就是未釋全炮，是以偏概全。而你看一些不看一些的時候，你怎麼可以判案？我做官的話我都判不到案。所以來說，如果是這樣的方向去做一件事來說， 只有另一件事是越描越黑。你如果看了一部分，你落一個定論，你根本的推論不可能推到出來的，那你看來做什麼？不如徹頭徹尾，就是說我是要看完。如果你說我們立法局議員，你怕我們漏出來，我經常都說大家還是有人格的，關上門看 看過什麼？看過保密聲明，大家簽吧。試過吧。好像阿森昨天你說的，試過吧。另一方面說， 如果純粹是商業上的機密文件，我看你做什麼，我也不看你。但是你是關於如何篩選價值觀和影響決策的文件，你不可能說是因為你吸了機密你就不看，這個反而是34人簽名，是令人扣病的一個很大的地方。 菲律賓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什麼人，他們所說的任何一切的事大家就聽，這個國家不可能是得到人的尊重。另一方面，黎局長所說的就是誠意緊張的錢，我想是他自己說自己的說話。在法律角度來說，從來有悲難發生任何賠償， 其實錢不是可以賠償一切，但是錢是唯一這個世界上可以賠償的東西，可以衡量。你說了一句誠意緊張的錢，那即是什麼意思？你有沒有問過人家傷者，人家的死者那些人？另一方面來說，很多議員是有光的地方就一定去，這個是沒辦法的，這個是<笑> 政治人必要做的一件事，但是我經常都覺得他做事的動機不重要，有一個我們就是贊成那個，他很多種動機，每人做事有很多種動機，但是動機多不是表示這件事我們不去支持，不去擁護他。大班是同心未泯，我從大班到看到一件事，或者我自己看，我自己都一件事，就是 年紀大了並不是表示我們成熟了，但是同心未泯是人生一個很好的好處，當然了，你認到一個童真，所以就是大班我都是愛你的。其實大班剛才分析王維基，我自己這樣看，當然你說王維基是在商言商，他做生意的人，花了9億10億， 哪個做生意的不想拿回來呢？有機會拿回來都要拿的，我又同意的，但是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用什麼方式去拿，也有很多傳聞，為什麼他不去得那麼盡，為什麼他叫夥計回家休息，回家睡覺，為什麼他要跟中央政府劃清，不關他事的，是梁振英搞出來的，為什麼要這樣呢？ 大家都明眼人都看得到，就叫劉友一手，希望有轉還的餘地，希望最後即使沒有牌給你都好，他不一定要牌的，他的劇可以賣給大陸，雖然可能要改劇本，或者他可以跟大陸的電視台合作拍劇回去播，還有生存空間，沒問題的，那10億、8億 不是難找得回的，如果他跟他爺爺抹臉，跟中央政府抹臉，那些錢就等於扔到鹹水海，這邊想拿牌，對不起，沒有，因為大班說，信你不過，你沒有東西拿手，你沒有鋪寶，不會給牌你的，不會給牌你，不是等於大陸那些 電視台不跟你合作，因為大陸的審查制度令你可以動不得其稱，你有戲材、你有人才、你有編劇、你有演員，拍劇回來，我一樣可以給生意你做，沒問題。我相信王維基就是看這件事，在想這些事，所以就不跟你抹盡面，也希望不去得那麼盡，你可以出頭出手替他去斡旋，替他向梁振英施壓，我覺得就是這樣計算的一條數，我也 在商言商就是這樣計算，他有盤生意，他要看著，但是這樣啊，王國彤，我覺得不公平的地方就是這裏，正正就是這裏，你做生意就是做生意，沒問題，你賺錢就賺錢，沒問題，你不要找香港人出來，十幾萬人出來，說是因為公義的原因，又是香港選擇的原因去撐你， 說得衰一點，你是利用公義，你是不是利用公義，是不是利用群眾的意識，是不是利用浪費群眾的感情和腳骨力去撐你，但你看到勢色不對，好像越搞越大，不如禁息這個火，否則我沒得轉還餘地的話，我什麼都沒有了，那10億、8億扔到鹹水海。 這樣就不公義了，那就不道德，從這個角度看，你賺食完全無所謂，你不要利用香港人的感情為你去爭東西，但你發覺好像勢色不對，爭不到，好像火頭打得滯，於是就想方設法去撳回它，那就不道德了，對嗎？我覺得是有這個問題存在，這是一個很大的指控，其實就是如果是 牽涉到道德的問題，你將香港人作為一種籌碼，這絕對是不可以容忍的事，但是在這方面來說，我人是比較想得多一點的，我會想你怎樣可以要求一個生意人有很高的道德標準，我自己就是 是給一些位置的，大班另外說出了很多為什麼不發牌，可能他用了前朝的某些人或者跟某些人有聯絡，如果這是他們計算的其中一個決策的原因，就真的很令人心淡。如果這樣來說，你簡直是在玩一種把戲，你不是在想一種 從商的角度或者是香港的利益或者各方面，如果將這些這麼少的小人之心作為決策的一個原因，這個反而我從大班正話說出來的時候是令我很心淡，令我心寒，一個很令人心淡的一件事，好像昨天阿森你說到佔中， 他們去台灣找了施明德去聊天，然後我自己也看到新聞道，然後就是譚慧珠女士出來說，跟台獨的人接觸是一個很不智之舉，其實這個說法我自己想了很久，我覺得這種是一種標籤，你是將施明德，就標籤了，他一定是這樣，當然 他是代表台獨，但是我想問阿森，他代表不了台獨，但是他代表主張，但是同樣我就想一樣，阿森，我是回教人，我又很喜歡看那些航空書，那我就是阿蓋達，因為在阿先生裡面，他還有很多東西你可以跟他去體驗和研究，交流和學習，這種是 另外一種標籤某種人，而將他直接說你又喜歡射擊，你又回教，你一定是阿蓋達，這種這樣的認同是一種很差的文化觀念。其實如果說回這件事，我今天在《明報》寫了一篇文章，在台灣還有人主張台獨或者誰主張台獨，誰是真正主張台獨的人，這個很值得研究，如果大家不要人民逆運， 不要看完网上说的东西，不要看人家建制人士所的指控，人家说一你就说十，不要这样的话，你最好就研究一下近这二十年台湾对于台独主张，民进党对于台独的主张，国民党对于维持现状或者甚至叫独台的主张，究竟变化是怎样，如果懂的看完这个文汇大公报就会笑死， 不懂的就會被他嚇死，我自己覺得尤其是八大商會，包括周松崗出來拿著聲明出來表態，你就覺得香港的商界第一沒有知識，沒有知識不再說，書不是讀多不怕得罪，我覺得認真的書，你說管理什麼，我講了兩嘴，但是認真的書，那種是謀生之道，不研究問題， 對於人家最新的發展近這十幾二十年，台灣政局的發展，你不研究問題，第三人雲亦雲，第四都不要緊，全部都是我那種叫做太監慣性，我新發明的這個太監的慣性，主子說什麼他想都不想就渣，那就要寫個聲明出來讀，這幫人就是這樣，你對於台灣政局了不了解，什麼叫台獨呢？ 懂不懂什麼叫獨台呢？什麼叫中華民國在台灣呢？ 什么叫做台湾早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的名字就叫中华民国 懂不懂这些term呢 如果你留意台灣的政局這些聽話是很閒的東西來的是這十幾二十年不停在台灣的政客裡面的口說的玩到出神入化的大家懂不懂還在說六十年代五十年代那種台獨思想很落後了不要人這樣自從台灣政黨輪替之後因為台獨是什麼一回事來呢台獨是一種政治的論述去指控國民黨是一個外來的政權你是外來的政權 所以你的管治不合法的我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麻煩你走中國豬滾回中國去的時候最激烈的時候是說過這些話的目的是什麼目的是要你開放政權目的是可以輪流坐莊目的是可以執政目的是開放黨金現在做完了而且有政黨輪替做了一次現在第二次分分第三次民進黨又再贏了他們用不著主張台獨你明白嗎 所以很多事是人民逆運變成一個事實反而我們怎樣可以文字高一點分析能力高一點這個然後才是將來社會最重要的走勢我覺得很重要的我們的聽眾要提高自己的水平就不只是聽我們說話要有心去研究問題這個重要譬如我剛才說的那些東西又不是什麼最深的東西 只要稍微留意台灣的政局發展你就會明白台灣不是像現在文匯大公不是八大商會那些領袖出來說得壞真的是亂說的說得壞水平又低是完全是應中聯辦的需要的要求出來說話台灣發生什麼事他知道個屁嗎誰是認真搞台獨的你數給我聽沒有<咳> 在台灣連口頭的都沒有了現在以前還有現在真的沒有了什麼林俗水台獨理論家施明德的台獨教父麻煩你笑大人的口笑大人的口以前還有的早期一點如果你要數就是孤鎮府不知道弟弟還是姑歡敏大家的名字都可能沒聽過他真的搞台獨很認真的 其實真的沒有了他現在還沒死還在所以你要理解台灣的政局不是說人家騙你就騙我覺得這樣就不行了自己騙了自己誤導了自己說完這件事我自己覺得最後都是草草收場我自己判了很可惜的事到11月6日權力及特權條例 都是過不了的了因為爺爺一吹雞就過不了了一過不了就會散了因為現在的民氣已經不存在民意那裡氣經過了六日集會之後叫他回家睡覺已經不存在過了最黃金的時間向政府施壓現在這個十個所謂十壯士留守只不過是有些苟延殘喘的味道我覺得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黃維基不搞政治有他自己背後的 hidden agenda 有自己背後的計數的方式沒問題工會和政黨切割也是他自己的選擇現在大家這樣選擇的話最後這樣的下場黃國彤都是預料的了你不會是希望或者期望 商家老會是為了所謂的正義去打場沒有的了 沒有可能的了連正義的包裝 公義的包裝都是幾天貨仔，幾天貨仔完了就完了，大家在計算數，所以我覺得香港市民就第一，對不起，你可能會投入了很多感情在這件事裏面，你可能會很傷心，亦都很傷心，但這就是殘酷的現實，告訴你，香港的商界也好，香港的政界也好，大家都在計算數，反國教那件事 跟立法會議員的無關，跟政界都無關，我覺得民間的力量反而是最重要的，它可以掀起一個大的風潮。但這次這件事件，我們撇開黃先生，撇開各方面，其實是看到香港人，我們是真的有個夢的，有個夢，而且是你會很出奇，就是 真的他們會站出來，我自己就覺得十幾萬那個熱潮，其實沒有事，我們不會說很大聲說話，我們不會說說很多話，但到時候來說就站出來，很過癮的，所以香港人是很過癮的一群人來的，是 到時候他就會站出來，他就會站起來，他站著或者坐著，拿著手機，是表達了很多東西，這件事是中央會鏡，所以珍惜這種，我們的聽眾還是這樣的，當然有人捧馮王維基是神，差不多，你看到在集會裏面的員工已經去到一個個人崇拜的地步，我覺得王維基是聰明 管理好，得到他的員工的心，很有上進的精神，這些全部都對的，不過好像你所說，他還是一個生意人，他都有自己的計算，所以我們聽眾說，真不明白吳先生，你那麼想踩死王維基，拼命落井下石，可能對不起，可能第一我表達能力低，水平不夠，給你有這個印象，真的不好意思，其實我就不是想踩死他， 我想分析現實給大家知道，我們不能夠將現實情是奸的，這個是忠的，你是忠的，你要百分之百要同意他，一路拍手掌，奸的就一定要扔他，不是這樣的，世界不是這樣去運作的。其實這件事裏面沒有什麼奸和忠，做生意的人，我不做生意的人，但是我們應該珍惜的就是香港人那種感性和另外站出來， 在全世界你真的很難見到我們有十幾萬人，而且十幾萬人站出來是沒有亂度的，全部是，所以你說香港警隊有什麼好難維持治安，全部是說，哪有需要維持治安，香港人走出來說幾手規矩，你那邊喊一聲我打人，全部香港人都避開了，但他照走，圍著他，他照走。 所以我有一個聽眾說，大班是否因為王維基搞電台說明不搞政治，所以就這麼反感，目標要針對他，至少成功爭取牌照之前都不應該將矛頭指向他，不好意思，我們將你的夢幻破滅了，那個翻簡譜破滅了，所以你覺得好像針對他，你認為還可以爭取到牌照，不好意思，我們的政治分析就告訴你， 機會很小，所有外勞都要一定給市場不可以低於市場工資的中位數，這是條件，如果給低於中位數我們根本不會批，所以大家不要擔心會拉低工資。 我特別高興是有一些以前是不是和我們泛民一起的議員都，我們大家可以加入一起合作去回應社會上很熱切的訴求。行政會議一年開幾十次會，我們決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或者是尤其一些個案的決定，行政會議決定了之後我們會公布，在可能的範圍底下我們會解釋我們的一些準則， 但是我們決定的細節和理據一直以來，無論是回歸之後的行政會議或者回歸前的行政局，我們都是不公開去披露的，所以這個設計的制度就是這樣，沒有人可以偏離

對於梁振英所說的話，我想香港人都已经没什么人当他讲的东西是东西 了。很厌啊，好厌啊。 所以我基本上我都不想回应他讲的任何的说话。 OK, 我不勉强你，我不勉强你。喂，那就十个人轮流在政总，有时就没有十个那么多，那么怎么也好，你们会轮到11月6号。你们的目的呢就是想要 維持一個人氣，就是不要告訴別人我們已經完結了，11月6日大家再齊集這裡，這樣你認為你們十個人的努力，你們怎樣評估做不做得到這件事？ 在目前來說這兩天其實那個反應市民的反應和傳媒的報導是出乎我們的意料的。 OK， 即是没想过是有这么多的报道和这么多人的之后的反应，跟着就陆陆陆续来探望我们啦，是给我们支持啦。那我们只不过很简单整了一条，整了一块黑布，整了一个设计了一个诉求卡，这样就叫市民签名，但很快脆就已经是填满了几张了。 OK， 就而且陆陆续续咧，就啲人系自己将佢印咗咧，都通知我哋会送一批咁样嚟咁样。咁因为个反应几好咯，佢哋好关心我，就跟住亦都系不停嘅咁有人送嘢嚟俾我关心我哋。咁样即系个我哋唔敢讲话我哋做到啲咩嘢，我哋只系想做我哋想做嘅嘢。 你哋想咧系你讲，你讲埋先吓。 系，而家咁就而家得到即系好多人嘅回应咯。 你哋想做嘅嘢系咪就好似我头先咁讲，想将个人气维持到十一月六号咧？ 唔系，人气呢样嘢我哋好难讲嘅，即系唔敢讲话啲人气，而系我哋觉得我哋有一个咁诉求啊嘛。我哋希望即系啲立法会议员咧，尤其是当我哋确定咗系十一月六号会有一个咁样嘅动议嘅之后咧，咁就希望俾压力俾呢个议员啊，俾啲建制派議員啊，叫他們能夠通過這個權力及特權法，拿到的文件啊，在將真相告訴我們聽，希望他們在那一天呢是憑良心投票，不要只是為了維護建制或者維護某一個權力核心，埋沒自己的良心，他看到香港人有幾多人有這樣的訴求的嘛。我們希望我們這樣繼續在這裡，當然也都是貼住等外面的市民，等市民知道我們這件事還未完的，是我們未停的，我們想做的是 未曾停止的，繼續留意著這件事，我們也都諸事就做一些事啦，或者希望全部可以關注到啦，等大家知道啦，我們還有人在這裡的， okay, 我們要等到11月6日。 我完全明白你們的苦心啊，就立法會的形勢大家知道都不容樂觀啊，雖然現在有34個泛民與部分建制的議員就聯署了， 第一就不等於他們聯署了就100%會支持權力及特權法。當然啦。第二也不是等於夠票啦。不知道你知道啦。這個都不只是特區政府的事。可能分分鐘是西環的事都不定啦。那邊不會怎樣都不知道啦。即是你們的態度就是做得多少就得多少啦。盡做啦。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欣賞的。 不知道的不理結果是怎樣過程最重要對得住自己良心就可以了但是問題就是你的目的到最後都希望多些人來這件事還未完的但是你認為譬如說工會現在就回去了他就說11月6日會再來你都會期望他會積極做這件事引多些人來 他已經部署了我都沒有留意到底是發布了消息給外面住但已經是部署了一連串的行動會做的我有其他的行動都是互相配合因為他今早也有來跟我聊聊探望我們大家都有共識互相 繼續做我在這裡繼續我想配合會有會議行動的我現在都設計了幾件事繼續有些事其實昨天早上其實我們是很instinct的沒有計劃的並沒有想到他追擊這個議員挺有趣問一下他們表什麼態度我一見到他的時候我就忍不住我立即應該沒有衝過去的問題你駕駛的是吧你很快衝過去然後問了幾個 立即立即上載上去我們的page,讓大家看看到他們到底那個反應是怎樣,大家知道,我明知道他會是這樣,會反對的,或者是跟著不了,但是明知道他們直接給香港市民看到他的面孔是這樣,也有意料之外,立即有這麼多轉載,那麼多傳媒又立即跟到,當時也是 主持人新聞因為當時有記者就在那裡看著我做整件事因為你那個真的很好玩真人秀的感覺可惜今天我想他們怕了都不敢走這邊好像我講個消息給你聽建制派好像說自己有個策略因為怕你們就要運路走最好就是有車出入就不要經過你們那些人那裡現在就是這樣 還有Halloween你們會玩些東西是啊我們全城祝禮我們就整個這個都是臨時拿出來的其實差不多可以說是由昨晚才確定的我們定了那個大題目就叫做正種黑箱世界 正種黑箱世界好啊詳細的東西不如我給同事阿芝跟你解釋一下好好好看看大家可不可以下去一起玩阿芝是不是阿芝喂阿芝你好我是吳志森旁邊有一個黃國棠我想問一下Halloween怎麼玩阿芝 Halloween 首先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標語就是全城捉鬼敢死隊追擊立會賴皮鬼哇這麼好玩整個名字都很好聽全城捉鬼敢死隊追擊立會賴皮鬼是的我們整件事首先就會出時就恭候各位市民就過來什麼時候就是31日那天正日是的 31日正日 沒錯Halloween的正日然後出時恭候九時就蛙鬼出籠了然後我們 你說七時是晚上嗎晚上七時不是早上七時有沒有人在這裡他們都走了在這裡我們在這裡等大家吃完飯就可以過來跟我們一起我講一班賴皮鬼賴皮鬼賴皮鬼他長存不滅的永遠都在這裡看看怎麼玩怎麼玩我們預備了一些活動<笑> 首先我們有一個百鬼夜行大家一起過來寫一個訴求卡講回究竟大家想立法會那班賴皮鬼怎樣做法呢我們有什麼訴求呢大家就一起填寫訴求卡然後我們就會搞一個鬼話連篇贏其實就是大家在大談立法會和政總裡面的種種詭異的事講鬼故是的 最後我們都有一個招魂的儀式，就是大家整班人 dress up 就圍著立法會走一個圈，就想召喚立法會那鬼魅的良心回來。這個也挺有趣的，是啊，很有意思的。然後我們都會預備了一些各位賴皮鬼的樣子出來給大家去打鬼的。而且好像還有一件事很吸引的，文說你們會在現場跟參與者化妝。 當然啦，因為我哋會請咗好多專業嘅化妝師咧，咁就幫大家畫鬼臉嘅。 呢個好玩喎，呢個唔使錢入場啊嘛，因為唔係去海洋公園啊嘛，唔係去迪士尼啊嘛，係嘛？係咯。係 啊，我哋免費嘅呢度。 咁就由七點一路玩落去，係嘛？ 玩到十二點。 阿芝啊，我想問。 一個問題，如果我講錯了，你糾正我，阿芝你同錦元兄都是前僱員的了，是啊，前僱員，如果是前僱員的話，你們沒有對公司心存不喜歡，仍然堅持下去，目的是什麼呢？為了什麼事呢？ 其實我覺得都不是前僱員的問題，我覺得是 就算我從來都不是僱員，我都要走出來，因為現在的問題不是只是電視牌這件事，其實是政府做事是很不對，他做的事是黑箱作業，我們不可能忍得他這樣在裡面決定了一些事，就說了是就是，那我們不可以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件事才是我們走出來的原因。 即是你覺得不是為公司，不是為你的位，也不是為王維基，是吧？不是，絕對不是啦，是啊。你是為 其實是為香港，我們說的偉大一點，就是為整個香港現在目前的處境，不是偉大一點，根本來說他們所有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追求一樣，就是公道而已，所以在你們阿芝和錦元兄，你們兩位現在是一點利益衝突都沒有的。 其實很難得，我覺得你跟我們當初很多年前為了六四憤怒，但其實是同出一轍，其實我又沒有想到你們說到這麼偉大，其實我覺得是為了自己，其實大哥，如果這件事再是將來香港再敢發展下去，受苦的都是我們自己，不是說為香港這麼大，其實都是為了自己，所以我覺得是每一個香港人都是要走出來的。其實就沒有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每一個人為了自己就是為了全局，其實不用說那麼偉大，為什麼我只犧牲自己，每一個人為自己的利益謀幸福，就等於社會就會進步，你對於自己的不平的遭遇你走出來，現在大家都同樣遭遇到同樣的不平，就集體走出來，集體走出來，社會就會有機會向前行，如果大家在後面縮的話，就對不起，就沒有了，玩完了。這個不平對你來說其實 大家對於這個捉鬼有沒有興趣呢？如果有興趣的話，31號晚可以下去鄭總和他們一起玩，我覺得玩吧，可以玩的，不一定要那麼悲情，也可以在那裡講一下，也可以分享一下，也可以為他們打氣。我覺得他們這班員工老老實實，好像黃浩同學說，已經離職，沒什麼利益在裡面。你說有沒有機會拿回牌，心中有數的了，其實

我當時星期五那晚整個程序我都是有少許失望，為什麼呢？因為我其實想說一下我夢想，星期五那晚我都有到，其實跟身邊的人說，那個程序他那個主題就是什麼，是不是追夢還是什麼夢，什麼叫黑暗中逐夢，黑暗中繼續哼唱，我就覺得他們是夢都好，一個追尋是對的，追尋夢想是對的，就不要現在發夢。 為什麼說他們呢？我覺得他們醒一下，究竟香港現在是在發生什麼事，我其實走出來就覺得這個政府真的做些事出來，令到我真的很生氣，我真的用對腳走出來去代表對這個政府的不滿，妥協，我真的可以這樣做。 我身邊的人有時都想叫他勸他們出來，但是他們是這樣的，這個政府我們真的不知道可以做到什麼，但是我們只是有雙腳走出來，就是代表對他們的不滿。還有那晚的程序，就是因為我是覺得我不是那麼想他們。 總之不是那麼好，我是想知道一些泛民的議員，他們不想，所以我自己星期我真的去了，我都估不到原來真的是這樣的境況，只有幾十人。 好像100人之夠不夠，很冷清。其實我看到這樣的場面，其實我都是很生氣的。 那個切割為什麼去到一個這麼盡的地步呢？工會跟他們這樣。 我覺得他們為何要這樣呢，當時星期六那晚的電視只是播他們離開，其實我那天星期三點鐘我去，為何沒有人，由金鐘開始不見有人，我擔心我自己是搞錯了。但去到的時候原來真的這麼冷清。 我唯一說一句，梁先生，我覺得這個世界我們做任何事細水長流，不是一次過的，細水長流，當你找一腳走出來說，你走的第一步大家看到，細水長流這句話永遠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以在這方面來說，做一做，電台呢 都沒有提及過會有這個聚會，有這個集會，可能是我們說的，其實我就聽你們D100我才走出去，因為其實我聽了你們的電台之後，除了商台的節目，早上我都會聽一下。 其實最主要都聽你們的電台，香港電台已經不再聽了，他們都不提，他們都不會說，這個是我自己想不明白，為什麼要整個故步自封，怕什麼，不知道香港電台有很多包袱，你知道的，包袱來說，每個全世界誰沒有，完全都不說真相，他們都，全世界都有包袱，但你不可以。 你做這個位置你是要撇了包袱的，你做什麼這個位置，香港電台因為官台嘛，有官台有很多路線要走的，你知道的，不可以被人亂說話，香港電台他們的電台的節目不好之外，連他們的電視節目我都不喜歡看的，越來越不喜歡，都有些德掛，鏗槍集都德掛，鏗槍集呢。 我就有看過的，我最近那兩輯我都看過的。其實《鏗槍集》我是其中有一輯是剛剛講我們香港電視，其中他們一個導演那輯，我就是看了那個導演。 其實那一輯我因為我去了政總，那天我沒有看到，之後我看回的時候，我就看到那個導演那種情緒的時候，所以我再激發起我出去支持他們。好了，多謝你了，我要聽新聞了，我們轉頭再談一下。D100每日早上8點到凌晨12點，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所有外勞都是要一定給市場，不可以低過市場的工資的中位數，這個是點重要的條件來的，如果給過低過中位數我們根本不會批的，所以大家不要擔心會拉低那個工資。 我特別高興是有一些以前不是和我們泛民一起的議員，我們大家可以加入一起合作去回應社會上很熱切的訴求。 行政會議一年開幾十次會，我們決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一些尤其一些個案的決定，行政會議決定了之後，我們會公布，在可能的範圍底下，我們會解釋我們的一些準則，但是我們決定的細節和理據，一直以來，無論是回歸之後的行政會議，或者回歸前的行政局，我們都是不公開去披露的。 所以呢，这个设计的制度就是这样，没有人是可以偏离或者破坏这个制度来去作决定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黄国同。 我剛才說689說話，尤其是強硬了很多，得戚了很多，自信了很多，待會回來分析一下為什麼這樣，好嗎？我們先聽聽眾電話，黎先生，你好。 你好，森哥，有什麼高見啊，黎先生？沒有高見，三個意見。第一點，我完全支持你，我覺得網上的人說你對這件事好像已經說得很絕望。 其實我覺得你只是說出事實，我又不是絕望的，我又不是完全絕望，我講事實給大家聽。起碼一件事，真的黃維基這樣做，大家看到的做法，其實我都不是很特別支持他，說真的，我覺得大家都是為一件事，講一件事，他事實他做出來的事情是真的很趕客，或者粗俗一點說很趕客，令到人們很灰心，那樣的，真的會很大影響，對於那些站出來的市民，這樣。 你看整個活動，他們都很抗拒政黨，好像剛才那位女聽眾說的，真的找個議員上來跟大家講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都沒有，只是好像節目巡禮一樣，我明白大家分享心情都要的，但可能一個節目巡禮，只不過你是做得比TVB的台慶好看一點，對這件事其實幫助不大，衰點說句 如果你11月6日有30多個人投贊成，但是最後你都是點票都過不了，分組點票都是過不了，很悲觀的。那你又奈何呢？你又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其實不是不支持，但是每一次你都好像開始覺得被人好像梁振英那樣給你一個幻想， 2017沒有，那又怎樣？之後2020，那些 每次在等人家投票，投票不通過，那你又怎樣呢？ 我又要等你進一步去決定怎樣做。 其實這件事真是一鼓作氣，一而三而竭，真的沒有了。第三樣我就覺得這樣，件事就算成功也好，失敗也好，當然我希望大家都成功， 可以爭取到，或者令政府會聽市民訴求，正面一點想。但是就算如果這件事真的輸了，其實輸了不要緊，我們今次輸了，大家吸取教訓，不要在互相找誰承擔責任，什麼什麼，找出件事，為什麼會這樣呢？會不會是士氣影響了，或者其他原因，或者被他們刻意地去淡化冷卻，影響市民意欲，怎樣可以改進這件事，令到將來再有一些需要出來的行動的時候會好一點，或者持續性強一點，可以吸取這個教訓。多謝你，我看Facebook，我講講最新的情況， 就說我們的Livestream沒有聲， 有好幾個網友都我哋嘅聽眾都係咁講，好冇整整佢，睇下發生咩事，好啦，阿黃同學。係啊，冇啊，我聽見阿黎生之後，我自己啊真係咁諗啦，阿黎即係第一，阿黃生係生意人，你對佢期望太高，佢由頭到尾係做盤生意，咁就即係我第二阿黎生，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幻想咯，即係好似今次做唔到就即係我哋幻想毀滅，我成日都覺得。 羅馬都不是一日，是一日做成的，細水長流，人生永遠是這樣，你是不停地走出來，他逼他，好像心裡說，司馬懿，好像很得戚了，很強硬了，我真的想特首你想一想，你整班行政局，我當你是10個人，你10個人的公信力的分數加起來， 你除5就合格，你除6除7你都不合格，你怎麼可以說以前又是這樣，現在又是這樣，這個時勢千根本就不可以這樣說話，你如果是我是官你這樣跟我陳詞玩我，真的很頂癮，變成是心裡是這種你沒事的，你如果黃生現在這樣做法，所以人家又硬正了，這些事，這個是 但我覺得是，我會尊敬市民，但我不會生意人，始終對我來說，生意人，就這句，比較後果的，民望兩大，港大、中大的民意調查的民望都跌得很厲害，他現在最新的負值是-38，-38。 比兩星期前民望淨值下跌了14%的百分比去到-30%，這是一個教訓，這是一個市民對他的成績表的評價，當然你說無損他分毫，他仍然很得戚，得戚的原因在哪裡呢？我要看反國教事件，足搞了10天，10天人氣都是很旺盛的，最高潮的時候也去到10多萬，最後那些要讓步。 你見到他一步一步這樣讓的，他讓步的原因當然跟外面有十多萬人圍著政總有關，但更加重要的是圍著政總對他的內閣，對他身邊的人構成很大的壓力，對建制政黨都構成很大的壓力，不斷地要跟他講 要搞定他，如果不是我們怎麼管下去呢，會不會惡化呢，會不會越來越多人呢，會不會呢，我們叫做unGovernable呢，不可管治呢，他會怕，最後他就說會不會北京政府他爺爺會壓下來呢，令到他連官都丟了，他會想這些事情的，所以他就最後讓步。這次他為什麼這麼得戚強硬了這麼多呢，因為最難的關他認為已經過了，十幾萬 我估计你3天左右，不止，去到一個星期就一個星期，頂了，你記不記得當政總不停有人的時候，行政會議有很多消息流出來， 政府公務員、AO、局長、司長 很多消息流出來，記不記得？ 例如林煥光贊成發3個牌， 胡鴻玉贊成發3個牌， 你記不記得？ 羅范昭芬贊成發3個牌， 為什麼留這些消息出來？自保，洗手嘛，要跟他劃清界線嘛，然後三個司長本來都贊成發3個牌的，後來沒辦法啦，要套條party line，梁振英堅持嘛，出來要解說發兩個牌都沒問題，然後再傳個消息出來，說顧問報告這樣寫，黃維基的台從來未至過排第尾的，顧問報告誰算出來的？ 公務員線出來，為什麼蘇錦良要索避，要眼圈紅了，又是自保劃清界線，為什麼還有一個傳個消息出來，張炳良、黎棟國和張炳良的副手，我的同學邱成武都在早討會勸特首，外面幾萬人、十幾萬人在，你都要回應一下他們，為什麼這樣？ 完完全全這麼多天發生的事，這麼多消息流出來，只有一個原因，群眾壓力仍然存在，只有一個原因。我絕對同意阿森，但是群眾散了，我還有什麼壓力？但是阿森，如果特首他真的以為那十幾萬人不在外面來講，就不存在的話，他真是笨，真是蠢到 真是好蠢，如果他的兒子我就一錘打罵他，你哪有這麼蠢，那十幾萬人回家喝水，那十幾萬人說走出來就立刻會走出來，你看看民調，看看各方面的反應來說，是民心未死，民心未死才是我們香港最珍貴的一件事，十幾萬人你想要明天見，爆你齊了數，是啊，你 詩華如果你是這樣想，你真的不知道，他就是這樣分析的，不知道，他就是這樣看問題，恐怖的地方在這裡，死蠢，所以你說他死蠢什麼都好，你今天看他很得戚，看你這班人三分鐘熱度，你來我什麼河呢，所以我就總的來說就是悲觀的，但是好像你所說 不是一鋪的，不過你玩得多少鋪呢，梁振英，你在這裡錄卡，其實已經破產了，其實已經破了產了，不過未判你，繼續錄卡，而且他未必有得增值，如果是八達通的話，他本身來說，如果他看不出一個細情，或者摸不到脈搏， 不去真的看看別人的想法是怎樣，我覺得是一種真的死蠢。其實我自己感覺到是做人最大的武器是什麼呢？就是去聽，去聽，去真的去聽別人說的東西，你聽 然后你自会掌握到是怎样去攻。如果听这个武器你是不掌握到，你根本是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这种人你真是毫无尺寸进，你不会行得很久。 好了，喂，我们呢就这件事都讲了很久了，听众当然欢迎你打电话来1831138发表意见。不过呢就有一件事我觉得黄国同你都会有兴趣讲的，就是京士柏选区就有一个补选，民协呢就的代表呢林建文呢就成功呢就就拿到这个位置，还要大比数，很大比数，1000多票，1200多票，300多票，我不记得了， 赢700多票， 领事赢对手。你需要申报利益，你在这个区就有帮 林建文，是啊，我是林建文是我法律界的一个好朋友，所以说就是那天投票之日，我们是法律界是有班人是觉得即是由头到尾都是应该支持林律师，所以那天来说是早上9点多本已经到了，但即我唯有些事就变成10点多11点，然后到晚上我都看到，因为是这个是一个林律师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即我们自己同袍，我们觉得是应该去支持的。 不过我就你认识他，你个人认识他，我就没个人就不好认识他。不过我有一个分析，就是以前呢补选呢通常都是蛇仔饼种民建联立晒的嘛，哇，今次为什么会民协大比数赢呢？这段时间我们请来当选的林建文。林建文你好。 你好， 林建文，有黄国同在这里，是你老友。 Hello, Daniel, 你好。 你好。 就恭喜你先，首先，你拿到。 好，多谢晒，多谢晒。 就我们有，即是，是不是有些变了呢，一些民情，我想你分析一下，你怎样看，以前就真的蛇斋饼种，你虽然，我当你有蛇斋饼种都没有人家那么多的，是吧？ 当然了，当然了。 为什么会大比数拿到这个位置，你怎样分析呢，其实？ 其实我自己就分析都有好几个原因嘅。咁第一，我谂就系第一样嘢就同情票啦。咁因为上次我真系两年前参加嗰个嘅选举咧，其实就应该赢咗噶啦。咁但系因为咧嗰个区里边咧有一啲嘅中票嘅情况啦，又有一啲嘅当选人方面系有违规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嘅市民咧都认为咧如果冇呢啲情况出现咧，林建文就应该会赢噶啦咁。所以今次呢我再参加这个补选呢，那就很多的市民呢就是觉得我是应该是值得同情的，那所以有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同情票在这里。那第二样东西呢就是我们上次两年前输了之后呢，我们都很积极去继续地区的工作啦。那就所以我们是有两年呢就是过往的工作呢都是相当之同居民的关系呢就打得非常之密切的。咁呢度是令到我呢是相比起其他的候选人呢因为其他候选人呢你知道任嗰位议员佢因为佢冇再参选嘅。咁佢就搵咗一位呢就是佢认为系嘅接班人去做。但呢位接班人呢其实喺个区里面呢个名字呢就绝大部分的居民都不熟悉的、而他亦是差不多出来在选举之前的两三个月才现身、所以呢就令到呢很多的居民呢都觉得这么多个候选人之中呢就以林建文那个的最熟悉的本区和嗰个工作方面成绩亦是比较是好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啦、第三个原因我们的分析就认为呢就会是那个最近政府的民望比较低，尤其是在这个電視發牌方便啦， 有影響， 令到咧就有，我覺得有影響咯，因為令到好多市民，尤其是以前可能好多人唔係好關心政治嘅市民，咁佢覺得政府做得好與唔好，可能對佢哋唔係咁著緊。但係喺依個電視發牌方便，因為我、發多個電視牌對佢可能多一種嘅娛樂噶嘛，咁少咗個電視發牌，佢哋會覺得可能對佢哋個影響真係幾大喎。咁所以有幾保羅嘅市民可能對於咧呢、這個嘅電視發牌咧就都會。睇得咧，係政府嘅表現會睇得比較重，咁尤其是一啲咧建制派嘅議員咧，喺呢個事件上嘅表現咧，我諗就好多嘅市民咧就未必係咁欣賞。咁嘅情況之下咧，而我嘅對手咧，建制派嘅對手咧，今次咧就 主力找了一些建制派的重量級議員，還包括兩位行政會議成員， 就是葉劉淑儀和李慧琼下來主力幫他們守，李慧琼沒有投票，我知道葉劉有反對三個牌，市民都是基本上對行政會議成員和建制派都會有些不太敢，他們兩位都挺高調下區去宣傳，誰知變成票房毒藥，是不是這樣？ 有這樣的可能性，我們又不敢說，當然他都會能夠鼓動到某些支持建制派的選民，但可能對一些獨立票方面，會覺得這兩個行政會議成員下來去支持他，可能未必是一件好事。林堅文， 我很有興趣講你剛才提到第三個因素，你有沒有落到區，有沒有街坊反映他們現在對 目前的局面不滿，我都是支持你，林建文，那班人都不可靠的，不知怎樣，有沒有這樣反應給你聽？我們見到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我們真的見到有一些居民是對著建制派的對手罵的，這些建制派的人都搞到我們沒有電視台，有些這樣的怪責，我們聽到有些這樣的聲音，我們見到有。 當然我們另外一個理由就是我們這次都挺特別，我們這次我都很感謝泛民主派的其他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我們這次基本上能夠有公民黨、民主黨和工黨的立法會議員都挺努力幫我們去打這場仗，可以這樣說是 造成一個泛民和建制的差不多一個決戰，可能又有些市民見到這麼多建制派的議員下來打我，覺得我好像就壓迫一樣，反而就會支持了我。林莊，那天我很擔心，我一直都很擔心，因為 其實這場仗對於泛民大家來說是一個馬首是瞻，看看會不會贏到一些，會贏回頭。另一方面說，好話不好聽，如果那天你輸了來說，整個民協是起底的，輸了，從頭到尾輸了。 我想不止民協，泛民都是。 林莊，但我想說一句，除了我們恭喜之外，我想說一句，心裏想跟你說，任重道遠，在地區工作裏面，其實永遠是很踏實的，要不離不棄的這樣做。我自己覺得立法局議員就很容易做，是吹水而已，我坦白說，很坦白。 是吹，你即是邊件事，我是有鏡頭，有閃光燈，我是行遠那隻，我可以告訴你。但立法局議員來說，我自己整個見，哇，邊件事報紙一報了之後，就見他閃過去了。這件事不是我們應該的取向，是你地區事務永遠是每一件你都要跟，每一件你都要去做。 地區的會議不少的，你每一次你都要開，你真是聽一下。我自己覺得是在地區方面做事來講，其實會報好個人的，因為那些人會望著你笑，那些人會望著你點頭，這個就是一個最大的回報。立法局真的是這麼吹，你吹完我又吹，而且大家如果是同一個黨的話，你不要吹第二樣，你一定要跟著吹，否則你行不遠。任重道遠，不過有個興趣聽你的分析，你剛才說大家好像對決，但是一直有個說法，就說建制派、民建聯尤其是在地區有鐵票，一動員一配一分，一吹雞就下來了，為什麼你都可以大幅領先人家呢？除了說對方是空降的， 幾個月之前才出現，而且醞釀死亡之吻下來拉票當然是輸，那你鐵票去哪裡呢？死亡之吻下來的鐵票就會死了嗎？你怎麼看呢？ 其實他們的鐵票是有的。 有的，但是我想要看哪一個區，我在我們這個區比較特別一點，我們的區有分開兩部分，一部分就是上面差不多是屬於接近豪宅區，這裡就是一個豪民田五大屋苑，這裡來說我想那裡你蛇齋餅種就一定做不到任何事。我夠有了，當然當然他們都會通過所謂的政協，他們很多政協住在上面的。 爺爺會發號施令，政協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效用，但始終那裡也有很多人有獨立的思考能力，我相信他們未必一定會建制派要投票就一定投了給建制派。至於另一部分就是我們 山下上面其實都有很多私樓的單棟式的大廈，單棟式的大廈其實第一就不是那麼容易去進入，跟他們的聯繫比較，雖然都他們都會通過工聯會或者其他工會的組織去接近這些人，但是由於那些都是比較中產，不是算太基層，所以接觸 面方面可能就不是太廣闊，而相反來說，這些大廈他們很倚重大廈管理的方面，比較關注這些大廈管理的問題，而我本身是作為一個執業律師，我也長期在區裏提供一些法律的意見，協助他們處理一些大廈維修管理的工作，這方面跟他們建立一些比較緊密的關係，所以他們會寧願支持 一個幫到手的人，而多過只是因為某些政治理念而要去投票支持。即是小恩小惠發揮不到作用，實質的幫手、法律的意見就重要。阿森，我想說一件事，實話實說，讓我不怕說了。在香港的投票其實是令你很傷感。為什麼呢？因為所有的有錢人，林律師也說得很好，他們是有獨立的思想。 但是當你在選舉的時候，他是看不起區議員的選舉，他是不會下來投票，區議員，收皮啊，他是不會下來投，所以你說那些什麼五大屋苑，不睬你的，他根本就ignore你，他根本就看不起區議員，中產的你反而可以動之以情，你說中產以上那些 行區議員，不知你貴姓，他是這樣的心態，但是其實香港的政治架構來說，區議員都是走一遍的，是啊，走一遍都看看你，立法官，但你明明地區的事務是區議員做，所以任重道遠，任重，仍然那句，是吧？喂，真的任重道遠的，很多事情做的，是啊，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絕對不簡單。除了恭喜你之餘，可能你真的要需要勤力一點。 現在是一半，是不是一半就是一半的期？其實現在剩下多一點，多過兩年少少，多得這麼多，希望你能夠繼續完了任期之後，繼續可以有機會做下去，好嗎？喂，多謝你林建文，謝謝林振。所有外勞都是要一定給市場，不可以低過市場的工資的中位數， 这个是这点重要的，条件来的，如果给个低的中位数，我们根本不会批，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就说会是拉低那个工资。我特别高兴是有一些以前不是和我们泛民一起的议员，我们大家可以加入一起合作，去回应社会上很热切的诉求。行政会议一年开几十次会，我们决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 或者是尤其一些個案的決定，行政會決定之後，我們會公佈。在可能的範圍底下，我們會解釋我們的一些準則，但是我們決定的細節和理據，一直以來，無論是回歸之後的行政會議或者回歸前的行政局，我們都是不公開去披露的。所以這個設計的制度就是這樣，沒有人是可以偏離 或者破壞這個制度來作決定的。 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有些百思不得其解，有關於菲律賓人質事件。 現在馬尼拉市議會通過了一個議案， 同意了他的市長埃斯特拉特，即是以前做過總統那個，就人質事件向死難者家屬和受傷者道歉，並派人來跟家屬研究賠償事宜。賠償已經說了大概不知多少千萬、二千萬，加起來向 我們剛才說了，不要提這件事，沒什麼意義，就向菲律賓的華人籌款，這是另一個問題。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本來這件事黃國彤隨由保安局一直跟菲律賓當局聯絡、研究、協商。今天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跟馬尼拉 華裔市議員洪英宗會面，我們有一個問題要問陶謹申是甚麼身份就跟洪英宗會面呢？好，那你說對口啊，馬尼拉市議員洪英宗，陶謹申就是香港市議員，雖然叫立法會而已，是吧，對等，於是對的，兩個見面，是吧。 但是這樣，洪英宗是馬尼拉市政府、馬尼拉市長的代表，是他們派他來香港跟特區政府聯絡的。那陶謹申是不是梁振英的代表？我想知道立法會有沒有通過議案授權陶謹申代表特區政府 代表立法會代表家屬，跟洪英宗會面，從法律的觀點怎麼看呢？我提了這個疑問出來。我也是有想過的心，我相信陶議員應該代表死難者家屬，可能這次會面陶議員是以代表家屬的身份 這樣跟他說，那問題就來了，我就覺得整件事為何香港政府不可以主動很多。別人派個市議員出來，你避什麼？香港政府，我就保安局找人出來正式談，所以來說是九不搭八，又是有些摸不著頭腦，但是心 我想跟香港的市民帶回一點回憶，就是馬尼拉人質事件，我自己看見菲律賓總統所說的話真的很不對，這是一個兇徒的行為，為什麼我們國家要負責，什麼負責。其實如果大家回想起當初死因調查庭的時候，我是有 代表家屬在死因調查庭，由頭到尾那個兇手，他後來為什麼要變，為什麼會來，到後來那個兇手跟外面的對話最後那十五分鐘的開槍之前，他是在說一句說話，大家記憶一下，是一句說話，那個兇手說你為什麼要拘捕我弟弟，你為什麼要拘捕我弟弟，你為什麼要拘捕我弟弟，你為什麼要拘捕我弟弟，根本是 是連續十分鐘甚麼開槍前，他就說這句說話，即是說拘捕他弟弟是刺激到他，是啊，你誰決定拘捕他弟弟？你督爆他而已，你谷爆他而已，在什麼情況之下，他看著電視，他又不知道旅遊巴裡面有個電視，在電視，你在外面踏他弟弟，整件事，然後至到開槍，在開槍的時候， 如果你記翻易小姐她們的回憶，她根本用手擋住臉，不過她幸好子彈這樣穿。整件事來說，菲律賓政府為什麼不是你保安，整個警隊根本是失職，然後才刺激到這件事。 兩樣失職，第一樣失職就在整個過程裡面 不顧人治安全然後就拘捕他弟弟第二件事也不顧人治安全就衝上去第三件事你看看那些警隊我直接後來法庭放片出來我是看見手指槍有些警隊站很遠用手指扮槍是呀很頂癮的用手指扮槍手指槍燒到你 他沒有大槍的叫回來是呀手指槍手指指著對面很過癮的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怎可以你的總統在說這個兇徒的行為根本那個兇徒是你谷出來的這麼多小時之後谷出來的整件事情拖到現在然後有些眉目但是在這件事情裡面 你說苦你避什麼你為什麼不一早挺身而出現在別人說你不可以出來要找一個位置一般又不是站得很舒服你說代表人質的律師人家出到市政府你就突出來因為陶謹慎的身份不明他現在說跟對方詳細就家屬提出的四項要求進行商討 双方意见相差很远包括赔偿金额双方会在未来两天继续谈论尽量收窄分歧双方较大的分歧就是家属要求菲律宾道歉和赔偿希望能够尽量收窄又说双方同意不会对外公布细节等等唐允申又说用洪英宗至今认为道歉停留在市长层次他没有法判断是否有信心令到分歧收窄等等 很簡單如果去到一個位置要談賠償金額要談道歉要談什麼身份去道歉是不是這個只是家屬和陶謹申的事這麼簡單呢特區政府是不是完全沒有角色呢 這是香港人的安危出外旅遊的安危為什麼你特區政府沒有了角色當初來說三年期快到而家屬迫著出告票的時候你香港政府有沒有幫人家派票這麼簡單這個是我們你發出一個黑色旅遊警告很簡單一件事你不要去那裡很危險 他們的遭遇是香港人的遭遇他們所受的苦難是香港人的苦難所以才引申到你發黑色旅遊警告你發出黑色旅遊警告人家現在來到你又在這裡關門又不跟人談怎麼你不可以代表香港人尤其是那群死難者或者傷者香港人我是以政府出來去談陶議員來說 他很尷尬如果我是私人委派的律師我跟你談的話港府不是代表港人利益的嗎我想問他這句你很多東西避我都知道你發牌又避樣樣東西都避連這些都避了真的是時候收皮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就是陶謹申的身份能不能代表到港人<笑> 香港人你說代表家屬當他是家屬的律師沒問題但到最後有四項要求第一件事就是道歉第二件事就是賠償第三個就是懲處即是問責追責責任第四就是保障安全第一、第二、第三我當你可以家屬的要求陶議員可以代表第四樣行不行 第四樣是政府和政府之間的行為陶謹申是否可以做這件事很肯定陶議員是沒有那個位置其實第一樣道歉如果你真的聽清楚那些死者或者傷者是向他們道歉和向香港人道歉你向港人道歉你根本在做什麼我來旅遊來說我是客來的過門都是客你沒有說禮待 沒有真的保護來說你用谷歌的東西去做這件事我對於菲律賓政府來說因為對不起你不讓我入境都是這樣說對不起我真的很看你不起 所以特區政府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現在就是聽到慶合合的有關於制裁菲律賓除了黑色旅遊警示之外沒有其他事任何事做過當然社會也有些分歧究竟是 第一時間去制裁非傭不發新的非傭簽證， 還是首先做了貿易制裁師呢？ 這是罪不及家勞，我當不是家勞，那些都是無辜的人，都有得談，我反對這麼快就做這件事，不過我們的聽眾未必贊成我的意見，可以慢慢討論，但很多是政府行為，政府不可以躲在後面，他一定要走前面。 為何這次會交叉給陶宇源做的呢？這就是令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雖然特區政府不是民選出來的，但你也是代表香港人。聽聽聽眾電話，1831、138。林先生，你好，林先生。 喂，林先生，黃國雄你好。其實你們講起菲律賓事件，我想真的要講兩句很簡單。第一句，希望死者和傷者的家屬和傷者都好，自己真的要堅強和站得硬正。因為真的很怕特區政府的阻礙等等之下，就會將這件事變成草草了事。 這個我不怪我們不相信林鄭英，是因為在上次答問大會上，他表露了對謝堅黨的每一句說話，令人覺得他不是一個可信的，會幫你爭取到任何一件事的人。說回發牌事件上，其實工會我真的覺得很失望。失望在於什麼呢？ 究竟其實他們覺得政治潔癖是否很大於一切呢？當然我真的很相信大班之前說的你們五點鐘所說的，這個真的是事實。為什麼刻意要跟那麼多政黨劃清界線等等那些東西？但問題正正你們又是每天會站在立法會面前，甚至現在當然現在站在立法會希望留守那十個人，他們都是用一個很 卑微的想法，又或者要求，就希望你們要通過特權法案。但老實，反過來我真的想問，之前的特權法案每一次能夠通過到的，我們看到是什麼呢？第一，例如像查良振英那樣，真的是一個政治事件，大家有抱復心態的，那就會通過到。雷曼，我們當時很印象深刻，就是一大群苦主走去民建聯黨總部下面， 走去自由黨的黨總部下面，差不多卑躬屈膝，要求先至之下，他們才通過。今時今日你說要通過這個特權法，第一，中央一定阻撓啦。當然啦。因為不想讓你泛民成功嘛。當然啦。但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這班員工甚至他們的做法，你認為 會令到這班人會投資持票嗎？他們真的依然用一個心存幻想、心存僥幸的態度。甚至你在立法會那裡昨天你去突襲問他們，問又如何呢？你應該都知道這班人是什麼人。其實這個故事真的幻滅了。 因為當王維基選擇第一天開始不選擇出來跟政治劃清界線，其實這件事已經是幻滅了。不是因為他開多少記招跟那群員工同市民保持距離，其實他真的很王維基真的很醜陋，我真的想說他選擇第四、第五天左右說一段說話就說 我們會緊施法覆核，而我希望我留在員工就回家休息等等的說話，其實給我們的感覺是什麼？又要從中央討好，又要做群眾領袖。 Sorry，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好的優待，沒有那麼好的。我想他沒有打算做群眾領袖，我又覺得。鑫哥，你明不明白？他做的這一步，為什麼叫員工甚至回去呢？意思就是要希望我是體諒到在廣場上集會的人是很辛苦。你們回去先，等我去繼續搞。 其實件事就很悲的，我覺得很悲涼。即是我真的想說一句，你說剛才那十位在31號做的每一件事，是他們盡最後一點的努力。但是身份上你只是一個離職的員工，其實某程度上跟這間公司都是沒有任何拉攏，即是告訴王維基， 或者王維基可以跟中央說不是我搞事的，是他們離職之後自己繼續搞的。又不會那麼嚴重。林先生，我覺得林先生說得很好，其實在整件事我看了一件事，我覺得我自己很擔心，就是帶出的訊息，那些生意人覺得一次泛民你就沒有運行了， 你任何事都沒有運行了，黑名單的，是啊，一次的話，這個不是政治潔癖，這個是生意人的看法，一店這班人來說，你就生意沒得做，但是生意來說，你是以本求利，你做生意用什麼委曲求全，用什麼尷尬，你有沒有看這個《讓子彈飛》？ 不是一定要跪著賺錢的嘛，對嗎？多謝你啊林先生，多謝你，我們就有位聽眾等著，莊先生你好，莊先生，是，是，到你了，喂，森哥，有什麼意見呢？王律師你好，你好莊，我想說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現在其實這個香港電台的電視部在 已經在用大電波試播幾個頻道，做高清數碼廣播，數碼的電視，有一個不知道什麼歲月台，播以前的獅子山下那些，一個播什麼鏗鏘集之類，一個好像播歌唱那些，我就覺得很離譜，其實這個大電波有很多個頻道，你都不增加多些。 其實現在就算像王維基那裏要通過一些所謂的寬頻，或者還要經過解碼器才看到的，都不給。還有我有一天就看到一個很難過的場面，就是看到王維基在鏗鏘集那裏 那個做中大那裏，是中大圓圓廣場，新亞書院，為何他拿不到牌，但是他的畫面就出現在港台那個試播那個頻道，我就覺得他可能他很希望這個試播頻道是屬於他的。其實我自己都很希望我們都看到，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沒有留意到一件事，其實有些即使就算王維基 給了牌之後，很多地方都看不到的，好像我們住這些村屋的，就要靠魚骨天線去收大電波，他沒有光纖進來，根本收不到的，還有很多可能是單棟式大廈或者什麼，可能都收不到的，你也不要想著那兩個什麼奇妙台、台灣的電視都收不到的，你也未必收到的。 那兩個台都可能以前有設定了的，那些都是微波，可能會好像那個iCable那些，如果鋪到線就有了，入不入到iCable，有些可以的單筒，或者是這個Now那些，它經過電話線而已，可能它都可以回答，但是你看到那個場面就很奇怪，為什麼香港政府都沒有照顧老人家。 老人家拎起電視遙控就是要控制電視，就不應該說一個電視機下面就放三四塊機底盒、機中間盒，根本他們不要說老人家，很多人都搞不定，他還要通過一條 HDMI 線或者三色線去播電視， 那些播好了就可以了。 不過就是懂得用Remote而已，最近。到時Modem壞了，薄線是一條線而已。Modem好像Now那些人經常壞的。其實一件事，我自己感覺上，我是尊重生意人，但是香港的將來永遠不是靠生意人，香港的將來是靠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公義行出來很多東西，只是得個無線給你看，再放大香港電台，你看可以開收音機，第二天那個靠大電波傳送那些是什麼訊息，我就是這樣說，很多謝你，不過就沒有腰骨，你說多一點香港政府怎麼沒有腰骨，他現在就只有一個無線給你看，再放大香港電台，你看可以開收音機，第二天那個靠大電波傳送那些是什麼訊息，我就是這樣說，很多謝你，不過就沒有腰骨，你說多一點香港政府怎麼沒有腰骨，你真的，我覺得他真的沒有腰骨，他站不直的，他在人治事件就很明顯是沒有腰骨，而且在很多香港的問題上都是前朝下來的，最喜歡說前朝下來，你不覺得一個人是要 stand firm， 有腰骨你站得直，你每腰骨來說，你樣樣東西都沒有，發牌又要看別人，你自己其實這個根本就是香港本身的事務，你為什麼又要看得那麼多，我都不理了這些，人質事件，香港人，香港市民，被人魚肉，在那裡，直接困了你這麼久，然後就砰砰砰又是，這些東西你又不出來， 站硬吧，麻煩你吧，哥哥仔，是不是啊，森波？沒有的，我覺得梁振英在這個問題上是無能為力的，大家知道他是需要看上面的面口的，現在好像說是李克強見完阿基諾三世，他才可以站直 跟別人說一點，但是在這個問題上處理派陶謹申去，我就覺得拗頭。為什麼你面對阿基洛三世的時候，為什麼你可以站不直，什麼都不懂說英文，有什麼理由要退，要退，這都很重要。喂，我們差不多了，明天再談過了，好嗎？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談公義，好憐憫。 D100 大聲台還聲於你，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